今天夜间呢，我市维持弱气压常控制，扩散条件不利，首要污染物呢是 PM2.5，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85到145微克之间。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3级，轻度污染，其他地区呢是4级，中度污染。明天白天我市大部分时间的扩散条件一般，傍晚开始明显改善。首要的污染物是 PM2.5，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75到110微克之间。全市各区域空气质量都为3级，轻度污染。